出价港元7.847，日元130.26，瑞士法郎0.975，加元1.287，人民币6.671，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2美元，卖出1881.6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咧就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系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白雀街同埋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会。另外，弥敦道咧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去大埔道近李郑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最后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50，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5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愉田苑愉泽阁、黄大仙沙田坳村顺田楼、将军澳日出康城、至南天柏峰、红磡海明轩二座、柴湾翠湾村翠康楼、大埔嘉熙二座、大围名城三期三座、将军澳安宁花园六座、何文田木爱街38号雅利德华台同埋葵涌安荫村宅荫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李锦涛。 强新冠症状包括就是疲倦、呼吸困难、关节痛、胸痛、咳嗽、嗅觉失灵或者味觉失灵。如果有打过针，都包括长者，不幸都仲是中招，比起没打针的人，他那个强新冠的症状是轻微很多，而且是少很多。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Aiko 全新的歌曲，来自她第42张的 single 之作《愿望之夜》。受到疫情影响， Aiko 虽然都有在日本举办演唱会，但是全部都是不招待观众，改为在不同地方开始网上演出，出访18个的地方和演出35场。网络上仍然见得到她依然人气爆灯，证明今日大家依然喜爱她的歌曲。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iko 願望之夜。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Aiko 愿望之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二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咁啊，首先有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嘅， 系 今日将军澳怡心园第四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OK， 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亦都预告一下，我哋一阵间六点钟咧，继续有我哋嘅新环节啦， 音乐 都新咗两集啦，咁啊，音乐桑拿，其实咧呢样嘢就都讲咗好耐噶啦，就系、是、其实同波盛一路都好想做一啲分享唔同音乐类型嘅环节，咁所以终于就趁呢个机会可以分享一下一啲自己中意嘅音乐。类型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会讲嘅题材就系 R&B 啊 ，Oh yeah， 终于讲到呢一样嘢啦 ，R&B rhythm and blues 节奏蓝调嘅， 因为我哋要拣呢个 topic 其实太多嘢咧，我哋好即系又要谂下点样排个次序， 系啊， 讲边样先，因为有一 头都爆， 即系可能有一种有啲音乐系我 A 出现咗，跟住先会谂到去 B 嘅咁， 系 咁变相如果我突然间想讲 B， 我哋就觉得哦咁要讲咗 A 先， 系啦，而 R&B 亦都其中一样嘢就系佢会衍生咗好多唔同嘅音乐出嚟，所以我哋都摆喺一个比较前少少嘅位置讲咗先嘅， 都系讲下啲古仔啊，即系唔会一啲听唔明嘅嘢啦，应该 尽量简单啲生活化啲咯，因为我哋就唔系从一个好技术向，即系话俾你听几多拍啊，或者点样嘅一个状况先，一个点样嘅结构先系 R&B。咁我哋可能从一个音乐嘅发展史去讲俾大家听嘅， 听下古仔啊，听下有一啲唔同嘅音乐人佢哋嘅作品啊， 冇错。 咁所以一阵间六点钟我哋就同大家打开呢一个 R&B。即系追溯翻好多年前 ，R&B 之门， 即系唔系而家近代嗰啲，即系一度演变一间，可能都会提到嘅，大家就可以知道下系究竟系一件咩事啦。 冇错，冇错。 咁咧，我今日好想 share 一个好有趣嘅体验，因为上个星期咧，即系参与咗一个 show 啦， 系 咁啊，帮朋友去玩嘅啫。 开始系有翻啲 show 咯，因为 系啦，咁上个星期就抢二嘅音乐节咁样，咁即系好多，即系佢每年一个计划，一个免费俾一啲唔同嘅音乐人可以参与啊，中间有一啲过程，跟唔同嘅监制或者资深音乐人去学习，然后佢哋又会出一啲作品啦，亦都会有一啲最后嘅一啲演出咁。 系。 咁咁有朋友因为玩緊，咁所以一路都八卦下，都知道下究竟做緊啲咩呢， 顺便去偷下师㗎。 係啦，即係學下，即係知道下佢哋其实玩緊啲乜嘢呀。咁其实里面即係啱啱呢一届都有好多唔同嘅参与嘅音乐人，其实睇我哋骚动音乐都有 都见过面 㗎啦。譬如今届有 Fiesta 啦，跟住有 Yuki Luffy 啦，跟住 Be Friday 啦，跟住嚟緊我哋会都出佢嘅访问嘅初中初桥啦。 係呀呀呀。 跟住 Lester Lam 又係今届㗎啦。 数落原来真係好多。 好多㗎，其实我哋都有接触过佢哋，都已经佢哋已经係好都好独当一面的音乐人。 同埋好特别嗰样嘢係呢，即係我哋头先讲嘅一啲名称呢啲音乐人呢，其实佢哋玩緊嘅风格都好唔同㗎。即係佢哋玩緊嘅嘢係，即係唔好以为哦呢、這個一个 音乐计划 系咪就係淨係玩一类型嘅音乐呢，佢又唔系㗎，佢好似咩都会有㗎嘛。 係啊，你讲起呢一样讲完就有听咗一对本地嘅单位啦，佢哋玩嘅呢係基本上纯音乐嘅，佢哋嘅名字叫宇宙幽灵。 咁有型，淨係純音樂。 係啦，咁佢哋會有一啲brass 嘅元素啦，亦都會有一啲 band sound， 即係有鼓啊，有電吉他啊 ，bass 啊咁。咁但係同時會有人吹可能 saxophone 啊，跟住嗰啲咁。 呢個編制好有爵士嘅感覺喎。 咁然後就喺台側邊一路聽住就覺得哇，因為佢哋都會有少少介紹啫。我哋嘅音樂未必有人會唱，咁但係。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哋喺呢一首歌里边嗰个情绪，最直接嘅分野就开心与唔开心，你会听到。咁但系点样开心法？里边有啲咩复杂嘅情绪，或者唔开心系嗰种孤独啊、伤心啊、愤怒嗰啲，咁你就可以透过佢哋玩嘅过程嚟去感受啦。咁就一路喺台侧咁喺度望住，喺度听啦，即系八卦喺度。 哦，即系你去真系斋睇嘅啫。 系啦，因为完成咗帮个朋友个 part 完咗啦嘛。 咁、okay. 跟住就喺度听，我就觉得哇，即系又一嚟现场见到好多唔同嘅朋友都话，我好耐冇有啲即叫做现场演出可以睇到啦。然后你又再听一啲自己平时你唔会特别去揾翻嚟嘅，就透过咁样一个音乐节啦，叫做有唔同嘅单位，系啦，咁你就觉得哦好得意，即系其实香港真系好多唔同嘅音乐玩紧唔同类型嘅嘢啦，咁所以就好得意嘅体验啦。咁但系我话即系又另一个新嘅体验，我话就系、是、即系除咗呢啲听呢啲唔同类型音乐嘅同时，就系、是、岗位上面，即系以往。譬如我港台搞 show 咁样，咁我岗位比较多啲就係去做 MC 囉。 係啊，企喺台前面嗰个啊。 就会面对观众嘅嗰个位置。或者有时有啲叫譬如打碟咁样，都係企喺叫做 spotlight 之下去面对群众咁啦。咁但係嗰日我负责就係做一啲幕后嘅嘢。就主要幫手撳video 啦。 哦， 咁其實 導演啊，即係 唔係，因為導演係資深嘅袁總啦。 哦、OK， 咁我係只係負責我朋友個表演嗰部分，幫佢撳片嘅啫。 哦，明白。 咁其實負責 video 咧都有一個嘅名稱，大家可能有機會聽過 VJ 啦。即係 video jockey 啦。 係。即係同呢個好得意嘅 VJ 同我哋呢個 DJ 呢都好有一個關係喺度嘅，即係我哋 DJ 就真係可能係撳得，其實都係撳，都係要喺一個 panel 上面控制台嗰度呢撳一啲嘅碟啊，撳啲音樂出嚟，係同聲音有關。你 VJ 個身份都係喺個控制台度，但係就撳一啲視像嘅嘢出嚟啦。 平時大家睇音樂會個畫面好靚，咁除咗做嗰個人可能係一個團隊嘅朋友去做叫做 visual 啦之外，其實喺現場亦都有人负责去揿一个揿掣啦，去叫做 mon 住嗰段片嘅进行啊，啲嘢正唔正常，咁亦都会有一个岗位，咁就俗称叫做 VJ 啦，会咁。但系即系喺我嘅角度，我就觉得我唔系嘅，因为嗰一日我负责揿嗰段片咧，其实朋友系一早已经整好晒。 哦，即系你真系帮手揿出嚟嗰下， 第一下系啦， 即系中间冇嘢发生嘅。 系啦，只不过你夹好咗嗰个 Q 嘅话，其实后面 suppose 咧就 系 顺畅噶啦，即系唔需要每一只歌就再揿掣。 总之佢起歌嗰秒你就揿出去咧，咁后边啲嘢就 应该系 会发生噶啦。 系啦，因为佢嘅表演方式就唔系完咗一只歌就会停，跟住又重新起一个，而系佢成 set 系non stop 嘅，中间歌与歌中间咧可能靠一啲嘅 佢自己預先整好咗，或者現場再加落去一啲聲效啊，一啲嘅鼓嘅聲各樣嘢，去做一個過場咁樣，咁所以成件事就係一路唔會停嘅。 OK， 咁所以變相嗰個片亦都佢預先整嘅時候，亦都即整好曬， 夾好曬嗰啲時間。 係啦，咁當然好得意嘅，即係當日就係就算你有彩排啦，無論喺現場嘅彩排，定係你預先喺我朋友嘅 studio 彩排，自己屋企試過都好啦。去到唔知點解表演演出嗰一次咧，總係會有好多嘅嘢係會唔同咗。我諗即係做個 show 嘅，無論台前幕後都會知道你準備幾多嘢，唔知點解去到 on show 啲嘢，好似個磁場人多咗啦。 係啊係啊係啊， 啲嘢硬係會係。 第一我覺得咁樣嘅，即係你講起呢個話題，我都有嘢要分享，就係因為呢我覺得第一去到現場你真係要做嗰樣嘢，你唔係經常去不停每日去練習的話呢，你點都會有啲緊張嘅。咁我都試過喺一啲嘅出面嘅以前舊嘅公司呢，我去做一啲出面嘅演出，我都擔任嗰啲幕後位置，就係撳聲嗰個啦，就唔係撳片嗰、那個。我撳聲嗰個都係學你話齋事前是做了很多彩排的，去到現場我見到那個控制台為什麼跟我平時用那個不同樣的，那一下已經打了個折了那一下我已經覺得死了，我會不會按錯呢，死了，它那個按的方法會不會跟其他機不同的，你都知道儀器很複雜的嘛，那些掣即是有些是就這樣按就懂得播的了，有些是按完你要按多粒掣才懂播，這樣很複雜的嘛，所以我都會有這些情況，就是去到現場就會怯，那一怯呢就錯， 但系已經我盡量減少咗咧呢一個情況出現，就我帶自己電腦去，到時、 哦、 即係一條 HDMI 插落去我部電腦咧，咁我電腦 set 好曬啲 Q 啊，準備好曬，試過曬冇問題，咁就減低嗰個變數啦，盡量。咁但我話就係永遠去到現場演出都仲係會有一啲古靈精怪出現，就係、是、譬如第一隻歌咧嗰、那個畫面咧同個聲咧嗰啲歌詞嗰啲係對到準嘅，但係唔知點解慢慢去到第二首歌或者第三首歌，佢開始有少少歪。咁當然喺觀眾嘅角度睇，應該係唔大分別嘅、 嗯， 即係少少半秒咯。 嗯嗯、 即係你唱同顯示歌詞嘅嗰、那個嗰、那個誤差。 以現場演出嚟講係可以接受嘅範圍啊， 係啦，好好少少嘅啫。但係就會發現明明已經 set 好咗啲嘢係咁樣，點解去到 會甩嘅咧？ 我出嘅時候佢都會變咧咁所以。但我都覺得好嘅，令到我現場就有啲嘢做啦。本身我撳一下啫嘛，變相我就成個表演嘅過程就係不斷喺嗰個電腦 校準翻， 就不斷要追啲拍子啊，校翻啱啊，呢度快咗，呢度有時慢咗，咁樣就追翻咯咁。 嗱，如果有啲嘅聽眾咧聽完唔係好明咧，我講一個再實質啲嘅例子，就係我哋平時睇電視嗰啲咧，當可能係一啲頒獎禮或者演唱會咧，咁啲歌手唱歌嘅時候，佢咪會出 歌 詞噶嘛，出歌詞噶嘛。有時你會發現點解？早咗半秒嘅一個歌詞。咁然后头先波成讲嗰个岗位就系佢点样要将嗰个歌词揿翻啱嗰个位啦，就要不停咁样追啦。 你要对翻，就算你事前几多准备，唔知点解你去到 on show 嗰下咧，都总会有一啲唔知磁场嘅影响定系点啦。呢啲非人为因素嘅嘢，佢又唔系佢唔会出现一个好严重嘅问题，但系佢就好细微，好细微就 系 可能负责嘅朋友，譬如可能我个 friend 或者我就会知道，哦，原来嗰度系有少少误差咁啊，一般人睇唔到嘅。 Okay. 但你就会亲身感受到好多嘢，你知道。做 show 平时演唱会咁多，仲要咁多嘢处理嘅时候，系一件点样嘅事啊？咁我就觉得呢个好得意嘅。第一，第二就系因为除咗要负责揿 video 之外，咁其实其他嘅时间就会比较得闲啲嘅。 系 咁就有翻咧，以前 喺度睇 show 啦， 有睇 show 啦，同埋事前咧就会尽量帮表演者咧去处理一啲。林林碎碎嘅嘢， 系嗰啲上台台位啊， 系啦，或者可能佢有一啲嘅朋友嚟到现场，跟住但系可能要搵位置坐，或者点样安排，咁咧就担任一个好似即系 supporter 嘅角色，就系、是、得你话俾我听佢几点嚟到，你叫佢搵我，我帮你处理， 咁你叫佢打俾我， 系啦，然之后总之你唔好影响到表演者个情绪，特别系上台前嗰个状态啊嘛， 系啊系啊， 咁就帮佢去处理呢一啲嘅嘢，或者我接啲人啦、啊、咁样。咁去做呢啲嘢嘅時候，就有翻咧以前我幾中意嘅都，即係第一你冇咗頭先一開始講平時做呢啲 show 你要做上台嗰、那個，你就乜嘢都理唔到。 冇錯，你就淨係可以理台上面嗰一刻 嘅 啫嘛。 同埋都會有一啲嘅壓力噶嘛。但係同時間做呢啲嘅位置咧，我都幾過癮嘅，覺得即係有啲去翻以前我去中學啊或者大學搞 event 嘅時候都係嘅，即係都係會好中意喺現場嗰度。 幫手去 安排， 係啦，即係英文嗰、那個即 facility 嗰件事啊，即係呢個 term， 我諗到即係中文點樣有更貼切嘅字啦。喺現場就做呢一啲嘅嘢，可能突然之間有啲嘅問題，幫手即刻，即係唔係唔用腦喎？呢啲都用腦喎。你突然之間出現一個狀況，你點樣用最短嘅時間諗方法解決咗嗰樣嘢？咁、我覺得哦，都幾好玩，好耐冇試過呢個崗位咯。 好叻仔啊！有冇翻少少即係熟悉翻啲流程嘅感覺啊？你太耐會做冇做嘅時候，會唔會唔記得咗啲流程啊？啲嘢 都好彩，都知嘅，你都大概知道。港台以前都好多嘅 show 噶嘛，咁你有跟過可能做過 technical producer， 咁你會知道哦，或者有啲溝通上嘅詞彙其實都好緊要，即係你同唔同單位去現場有頭先講有導演啦，跟住有負責燈光噶啦、聲音噶啦咁，即係 嗰套語言啊， 係啊，即係我都唔識嘅，但大概會知道一啲字，譬如我想攞一個我想到時演出嘅時候可以帶住。聽住現場嘅聲，咁佢話你想聽咩聲？咁我就我想聽 program 咯。 哦 ，OK， 咁已經好啲噶啦，即係起碼對方會知道你想知啲咩。 噏得出先啦，如果噏唔出嗰下就好緊。你總之想聽到條聲咯，咁你唔知點講俾佢聽喎。 因為喺係啦，即係現場音樂會嗰啲，佢有唔同嘅聲音，究竟你淨係聽唱歌嘅歌手嘅嗰個支咪嘅聲啊？即係 program 就可能係真係全部出街嘅嗰套聲，包括樂器啊、剩啊咁。咁你即係起碼我都。即叫做烂船有 三 分一 分 钉，我不能够讲三分，之后一分钉起码都识得问 啦咁样。因为平时大家听开嘅声咧，其实同即系台后边听到嘅声系好唔同嘅。大家听出嚟嘅嘢已经系最靓同埋最干净嘅嘢啦。即 系 有啲可能你当一个 show 咧，总会有一啲嘅后台可能会讲嘢噶嘛，即系可能会有啲 人 嗌麦噶嘛，系 keep going 个画面好靓噶咁样。咁嗰啲咧就 系 后台先听到嘅声嚟嘅。咁但系如果你一个唔小心讲错咗、嗌错咗，话俾人哋听，哦，我想听嗰个声嘅时候咧，嗰个声就会出埋街噶啦。 同埋观众听嘅声系会受你坐嘅位置影响噶嘛。咁我嗰日处个位置，如果大家去过麦花臣场馆，我就系即系后面，差唔多即系观众最后面嗰个位置个 panel 嗰度。咁如果好似观众一样听现场嘅喇叭声，其实大家要知道声音嘅传播有距离嘅时候，佢会有延迟噶嘛。咁所以点解话要带住一个耳筒听住头先讲嘅 program， 就係如果我淨係听现场嘅声嘅话，呢个经验就係以前喺港台做 show 知道囉。我原来有分即 program 嘅声同埋现场个喇叭嘅声係有分别嘅咁。咁就听出嚟啲嘢唔同，咁变相我要追嗰啲字就有嗰个延迟，有半秒延迟就係延迟㗎啦嘛。咁但係就哦。几得意喎，可以咁样参与喺一啲幕后嘅位置， 都好玩啦、 啊！即系攞翻嗰啲以前细个做即系参与一啲 event 嘅感觉， 同埋好似自己终于都喺呢个工音乐工业入边啦，系嘛？ 有少少贡献啊，帮手揿过个掣咁样，系啦。咁所以系咯，呢个几好嘅体验咯。我唔知系咪都有得免费网上面重温，大家可以、即系睇到，其实唔知今届历届都有一啲唔同嘅音乐单位，有啲可能会令你意想不到嘅音乐类型可以听得到嘅。而佢今年都有參與，亦都有喺嗰一晚現場演唱呢首。佢係 Yuki Luffy 有新歌《點點》。 一天天跟你鬥纏，仍在上演，一點點烙印在皮膚，脆熱的臉，無人及你真摯，講述獨處的意義。仍望镜子，收起空洞笑脸，谁不渴望？ 今晚见到佢之后，送出咗我哋嘅卷轴啦，终于。 哎呀，终于送得出啦！ 以日代卢嘉怡啊，点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83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20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及163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个案，再多5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92000人染疫，9105人死亡。新增个案中有11宗输入病例，当中6宗在机场检测发现，4宗在检疫酒店及1宗在社区检测中心发现。医管局表示，听日起恢复10间早前已经全面或部分停止服务的普通科门诊服务，现时23间指定诊所会维持服务，支援社区的确诊病人。另外，学校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听日会达到2000几间。卫生防护中心呼吁所有学生返学之前要做快速抗原测试，测试阳性的学生不要返学，以减低在校园的传播风险。将军澳怡心园第四座下午四点起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晚上九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听日早上大约11点完成行动。受限区域内如果有应届文凭试考生需要在翌日参加文凭试，或考务人员需要在翌日为文凭试担任考务工作，政府呼吁他们在今晚7点前前往受限区域内设立的临时采样站，表明身份及出示相关文件，以便检疫人员为他们优先检测，尽早在翌日取得检测结果。日本东京都新增240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上星期一的数据减少738宗，再多3名患者离世，重症患者有10人，较昨日增加1人。大阪府新增926人染疫，再多2名患者死亡。乌克兰南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疏散平民行动展开，乌克兰预计首批大约100名平民今日会抵达乌方控制城市扎波罗热。俄罗斯就说有80名平民被解救，他们被送到顿涅茨克一处地点。乌方期望撤离行动可以在星期一继续。马里乌波尔市议会说，在联合国和红十字会支援下，已经商定增加2个地点，安置从马里乌波尔撤走的民众。在战斗方面，乌克兰军方声称以无人机在黑海蛇岛附近击毁2艘俄罗斯巡逻艇，俄军就说打击了38个乌克兰军事目标，包括武器库和指挥所，并击落乌克兰战机和无人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8-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中交通意外，连翔道小隧道去葵涌方向近海船门有交通意外，全线是需要封闭，现在一带车多的。重复一次，就是连翔道的小隧道去葵涌方向近海船门有交通意外，全线是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在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始创中心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界限街。

到呢首歌，两位朋友，包括有 Thomas Ng 啦，同埋佢一位泰国嘅音乐人，叫做 Poom Vipulit。听日有佢哋两位合作嘅最新派台歌，歌曲名字叫做 Pills。 他推开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像接工成长，如默片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退，身与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是离别的规矩，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攀过远山脸庞是碎，雨落扇风伴和痛痒，锁链挂在玻璃窗，连夜雨影尘间原来是意象，最后当雨声变祝福句，他看着你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退，因同样那合照散聚，永离别前是人后的心碎，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这无人蜗居，群山里回眸，想起窗边你最爱的花，盛放依然，已用眼泪来代替，飘碎，他始终想你好，亦祈求。 呢首歌令到我印象深刻的位置，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都是那些中樂的元素，听过有柳影婷的新歌《离别的规矩》，期待卡叔叔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上介绍，因为暂时都介绍了两位的樂手的了，接下来这班朋友做这首歌的时候都有拍片介绍，他们本地樂队叫做 Wiz。 喂，你知唔知我寻晚梦见你啊？跟住咧，我哋去咗山卡拉嗰度玩，突然之间我哋两个人 要一个 rock 要玩啊，之后打打大佬你就死咗咯。不过算啦，好彩我系发梦啫。今天信号好好，比冤枉夜黑收不到，漫天都有人在孤噪，打给你就不知哦，不懂说话好好。声音好都知道，一个听一个无准倾诉，来抄笔记又换般用脑。今天信号好好。好你在打扫，听清水长流没广告，节奏中吃一根肉燥，不需理由好好，其实这距离足不到，这边天黑你才一出 听过 Wiz 嘅派台作品叫《二话都说》，利用声音啊，但你好似经历过佢哋所讲嘅梦境一样。而跟住落嚟嘅 Jocelyn 继续用音叉治疗嘅声音做歌。 外外望着那悠悠月光照着睡。 拥抱一切事情。 听紧呢个好清脆，就系声之静都有出现过嘅音频治疗嘅乐器，叫做音叉之外咧。啱啱呢一首 Jason 陈明喜新嘅作品，叫做多谢恐惧当中都用到另一种音频治疗嘅，叫髋骨。 风吹起这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如前要是一种救药，想吹开这世界万个谜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助我越远，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靠风雨，对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开，亦能共度光。 声音同时都是一种感觉，听过 Pandora 的风月。 呢首作曲嘅大菌者填词有大菌者嘅蔡子晴啦，编曲有大菌者以及 Nigel Chan， 监制都系 Nigel Chan， 有呢首充满住卖戏团感觉嘅作品，由大菌者最新派台歌叫做《亲爱的》。 嘉宾出席视频累计超过12000分钟，其中14场线上系列演出，先后通过剧院同中央媒体嘅25个海外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以9种语言向全球168个国家同地区1800多万人次嘅海外网民播放。另外，期间又同海外艺术机构联合举办云端音乐会，包括俄罗斯、英国、阿根廷同巴拉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8到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小隧道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啊，全线仍然封闭嘅。重复一次位置啦，连翔道小隧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咧，全线仍然封闭。咁啊，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啦。暂时一带咧，交通都系车多嘅。咁封路方面咧，喺九龙油塘有道路工程，高超道南行近住碧云道咧慢。线亦都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近住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咁路面情况喺九龙弥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荔枝角道咧，一段都系慢车，咁啊车龙排翻去南昌街。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叫嘢飲嘅时候咧，记得要讲小甜或者酒甜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北角、柏惠山二座、荃湾湾景花园四座、将军澳宝林村、宝灵楼、东涌日东村至日楼。屯門富泰村日泰樓、屯門兆山苑柏景閣、將軍澳日出康城、馬里布三 B 座、馬鞍山利安村利榮樓、東涌南天海岸一座、灣仔道39至49號附院，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式纸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由4月21号起，如考生因为居住在受限区域而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检疫人员会为翌日应考的考生和他同住的家人优先进行检测。 考生及其同住家人应该在围封首两小时内或者晚上8点之前前往临时采样站，并出示准考证、身份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证明翌日需要参加文凭试。 考生同同住家人会在翌日早上约6点取得检测结果，就可以离开受限区域。考生到达市场的时候，应该向考务人员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手机短信，就可以进入市场应考。 考生及其同住家人如果到早上仍然未取得检测结果，他们应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如果测试结果是阴性，考生亦可以获准进入市场应考。而考生应该向市场作出申报，以便市场作出相应安排。 详情可以参阅考评局网站以及文凭试网志。 希望大家保持身心健康，以平常心面对 DSE。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泽声。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得唔得啊？得唔得？ 得啊！ 有冇 feel 啊？ 完全估你唔到啊！ 完全估唔到。今日我哋讲嘅音乐桑拿讲嘅题目就系呢个 R&B 啊，节奏蓝调。一听落去，大家都可能会拗一拗头嘅，即系我觉得今日开呢个题咧系有啲难嘅位，系在于 R&B 嘅范围太大，而佢牵涉嘅嘢亦都太多。佢不论系喺佢 R&B 呢样嘢出现之前，牵涉嘅爵士乐又已经有好多嘢发生啦。咁到佢后期，而家听紧大家认知嘅 R&B 又已经好唔同啦。 因为如果你就咁讲，而家听 R&B， 你会谂起比较而家近年即系方大同嗰啲咯， 系啦 ，Beyonce 啊呢啲啦咁样。 咁跟住头先一起嗰下， 系嘛？头先一起， 完全唔系大家你谂嗰样。 系又系啦，又应该大家会觉得，R&B 唔系嗰啲煽情啲嗰啲，或者有 groove 啲嘅咩？系啦系啦，点解会系啲又系吹 brass 嘅嘢咧？咁样咁。 呢樣嘢其實係比較早期啲嘅 R&B 嘅形態嚟嘅。咁我 之前可以 要追溯翻咧，其實R&B 呢一個名詞啦，呢一個嘅名詞係1940年代出現嘅。 係 咁，但係我必須要強調一樣嘢就係、R&B 其實唔係一個，即係喺當時嚟講啊，佢唔係一個音樂風格嚟嘅，即係佢冇得你用一個好技術嘅方法去解構哦，咁樣嘅格式就係一個 R&B 啦。因為當時咧，即係都好衰嘅。做音樂咧，其實真係一個生意啦，都叫做一個娛樂、一個揾錢嘅方法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嘢當時嘅出發點都係從賣唔賣得出、好唔好賣、容唔容易 sell 客呢一個出發點去建構出嚟， 都合理嘅。即係你一個市場推廣嘅角度，就我創造咗一個新嘅詞匯去定義一啲音樂啦，叫做 係啦。 咁大家冇見過喎，咁望到個字面解，哇 ，rhythm and blues， 咁以前未出現之前，大家就係 blues 藍調，係 啦。 咁加咗 rhythm 落去，加咗啲節奏，又變咗乜嘢咧？咁就好似又好好奇咁樣，有種咁嘅感覺咯。 同埋即係當時因為點解會有呢一個 R&B 節奏藍調呢一個嘅名詞出現咗？係其實都係同一啲種族有關係，因為我哋第一集嘅音樂桑拿都有講過，藍調嘅出現就係嚟自於呢個黑人音樂啦。咁當時其實都係一個好種族性嘅音樂嚟嘅，即係好當時喺美國發源嘅時候，大家都仲係會將白人音樂同黑人音樂分開。咁但係亦都咁好老實講，就係、是。嗌出嚟唔好聽啊嘛，即係當時亦都有好多嘅一啲種族問題，就係、是、覺得喂，你嗌黑人音樂、白人音樂咁樣分嘢唔好聽，標籤咗唔好聽，咁所以但係因為黑人叫佢哋自己嘅音樂做藍調，咁所以慢慢黑人嘅話語權喺美國慢慢逐漸提高嘅時候咧，咁佢哋就開始有一啲靚啲嘅稱呼擺喺呢個唱片譜入邊，咁就等大家容易去揾呢啲黑人嘅音樂啦，同時間即係亦都係好標誌性嘅，咁所以就出現咗 Rhythm and Blues 呢個名字。咁點解會係喺藍調 Blues 前面加咗 Rhythm 咧？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黑人嘅節奏感好強啊，即係佢哋嘅律動好強啊，咁所以就將呢一樣嘢加埋藍調，就改咗名做 R&B。就 Rhythm and Blues 啦，咁呢一件事情其實大概係出現喺二戰期間嘅。二戰期間，因為嗰陣時喺黑人喺嗰度有幫忙去做一啲嘅戰爭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喺個國家上面嘅話語權提高嘅時候，同時間就令到佢哋覺得，我哋係咪應該可以咁樣去表達出自己特色嘅一啲音樂咧，咁樣咁，所以變相嗰陣時就慢慢衍生出啲人嗌黑人嘅音樂，所有啊泛指所有美國黑人為黑人寫嘅音樂都叫做 R&B 啦。咁所以咧，有時大家會聽到一啲 R&B 早期會覺得，點解咁似搖滾嘅咁樣，或者可能好似爵士樂嘅咁樣，因為其實佢係有好多嘅元素喺當中，亦都其實好老實講，就係之後我都會講到，就係搖滾樂其實最初衍生出嚟咧，都係因為 R&B 嘅，即係搖滾係在之後出現嘅嘢嚟嘅。 係，只不過我都有見過網上面有一啲圖咧，佢嘗試好簡單用一啲箭嘴去顯示即係音樂類型嘅一啲發展啦。咁有一個睇過咧，就係貼近你啱啱講嗰種咯，即係藍調就係一個好早期嘅，然之後佢分支出嚟會有可能早期嘅爵士樂係一條枝節啦，跟住今日講嘅節奏藍調一條枝節，然之後去到搖滾即係 rock and roll 嘅另一條枝節，三類嘅方向咧，佢哋會俾嘅顏色落去唔同，因為玩音樂啲朋友有時聽訪問，佢哋都講，其實嗰個顏色即係深烤係俾緊一種感覺出嚟。 冇錯，冇錯。 咁所以個元氣一樣，但係原來個色彩不一樣，出嚟個 mood 用嘅，我唔知道可能喺個寫歌嘅樂理上面用嗰啲 chord 定係點樣唔一樣，出到嚟就已經可以有自己嘅一個體系啦。 而好有趣嘅，一陣間轉頭我都會講到呢、這個R&B 同搖滾之間嘅關係同埋一啲嘅爭拗點喺最初期嘅時候。 你 Professor M 喎？唔係但係呢個時候咧，因為頭先啱啱即係講到喺二戰嘅期間發生就係呢個 R&B 嘅出現，但係點解會咁樣樣咧？就係、是、其實話說都同爵士樂又好有關係，因為其實當年1920年代咧就係、是。 爵士樂最盛行的時候，咁好多俱樂部都一定係會有啲爵士樂手。爵士樂手係好容易揾工嘅，所以佢哋嘅編制係好大嘅一個大嘅樂團嚟嘅咁樣。咁但係去到後期，因為打仗啦嘛，咁啊或者即係再加上就係、是、當時美國有禁酒令呢樣嘢，咁所以變相有好多嘢轉為地下少少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人係未必可以揾到一啲嘅爵士樂手嘅工作，就變相自己開始去玩音樂咧，就係、是、用一啲爵士嘅編制，即係一啲嘅樂器，即係例如係嗰啲 brass 嘅樂器，但係就做緊一啲藍調嘅音樂，咁就嗰陣時就啱慢慢衍生出呢一種嘅音樂啦。我哋聽一聽一啲好早期未有 R&B 之前嘅 R&B 係點樣出發出生嘅咧？听住咁多先啦，呢一首嚟自1936年啊，要数到有 Harlem Hamphus 嘅 Old Red 啊，咁啊，点解会去攞呢一首嘅作品去做一个例子？就系呢一个其实当时系即系讲紧1936年，其实 R&B 呢个 term 系未出现嘅。咁但系头先就讲啦，即系因为佢你头先如果有听到咧，佢入边嘅编制一啲乐器上嘅运用。我哋所認識嘅藍調之前介紹過，好多時候其實最簡單就係用吉他同人聲嘅啫嘛。 頭先都有嗰啲 嘅。係啦，但係佢喺呢一個吉他同人聲以外，再多咗少少嘅嘢，就係一啲銅管樂啊，或者係敲擊樂啦。咁所以喺呢個編制上，佢會係比藍調又多咗少少嘅。咁所以佢就係、是慢慢去成為咗一個 R&B 嘅初型咁樣樣。咁但係頭先佢講到就係話。R&B 之後衍生咗搖滾，其實當年呢 R&B 呢個嘅講法出現咗之後呢已經有人開始拗㗎喇，因為當時 R&B 其實有好兩種主要嘅分類嘅，一種就係、是、藍調 blues 好 blues 嘅音樂，一種呢就係、是、其實近 rock 多啲嘅，咁嗰陣時 rock 嘅人咧、哦、就未有 rock 呢樣嘢出世啦， 都係未有嗰啲 未有嘅，但係 rock 嘅人就話。Rock 先系 R&B， Blues 嘅人又话 Blues 先系 R&B 咁，咁后屘就出现咗另一个新嘅词汇叫做 Jump Blues， 就系跳跃蓝调，就系、是、成为咗呢个 Rock 嘅初型咁样样。 哦，即系 Jump Blues 就慢慢跳咗去变咗做即系摇滚嗰边。 系啦，因为其实摇滚又系呢个 R&B 再渗入咗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再出现嘅嘢，先慢慢再有一个实际啲嘅分类出嚟啦。咁、呢个之后如果讲到摇滚乐嘅时候，我都会再去讲多少少嘅。咁、但系头先讲到1940年出现咗 R&B 之后咧，其实嗰个发展好快，因为我哋而家听到。嘅好多嘅一啲音乐咧，包括咗呢个嘅 soul music 啦，即系呢个灵魂乐 啦， 跟住然后有一啲叫做 funk 啦，就都系嚟自于，其实佢都系属于 R&B 呢个嘅 大樹底下，即係咁佢係一啲小分支咁樣，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咁但係喺呢啲嘅情況底下，其實因為頭先都講過 R&B 其實好簡單要譯嘅時候就係黑人嘅音樂啊嘛。咁其實佢本身就係冇分快定係慢定係點樣嘅、嗯，總之佢就係做出嚟就係 for 黑人去娛樂聽㗎啦咁樣。咁所以咧有好多嘅一啲音樂人咧，慢慢會去展現出自己嘅風格。其中一個人好重要，叫做 Ray Charles。咁、Ray Charles 呢個人咧，其實大家認識佢咧，就其實唔係以 R&B 呢一個嘅名堂去認識佢嘅，大家會認識佢係靈魂 樂， 係啊，靈魂樂嘅一個好核心嘅人物。咁但係其實 Ray Charles 最初都唔係玩靈魂樂嘅。佢係玩呢一個爵士樂同埋呢一個嘅 R&B 出身嘅，咁但係當佢 R&B 將呢一個嘅福音音樂結合埋咗一齊嘅時候，其實當時係唔可以咁樣嘅，因為福音嘅音樂係好神圣嘅，係一個信仰嚟嘅。咁但係同時間佢啊 Ray Charles 覺得喂唔係我生活當中嘅一啲情愛都係一啲好真誠的一些感情，亦都是很自然為我作為一個人會有的一些感情，那為什麼我不可以將兩件事結合呢？所以他就將 R&B 和這個的福音音樂呢就結合了，就成為了之後的靈魂樂。有機會又再講多一點其他的分支，但是 R&B 的歷史就是這樣，一路在1940年之後就一路發展到現在，大家聽到的已經完全不同曬樣噶啦，完全是一個現代的 R&B 啊！我喺 Monday Blues 的時候咧，都會分享少少比較現代化少少嘅 R&B。咁但係呢個時候都可以聽一聽 Ray Charles 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係當時R&B 嘅排行榜上邊咧係賣得非常之好嘅一首作品，叫做 What I Say。 misery. Come on, baby, see about me now. Charles 的作品就是 What I Say 啦，其实这首歌呢亦都在一个电影有出现，就是 Ray Charles 他的一个传记电影，就叫做 Ray, 我也有望过一下 Jamie Foxx 做的， 好好看的。 你真的问过 Jamie Foxx 做哪个，就是在其中一个系列 Spider-Man 里面做电魔那个人， 没错， 然后他当年就凭着做 Ray 拿了这个奥斯卡的影帝， 扮得非常之似，大家如果有兴趣知多些可以去看一看找这一部电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83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20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及163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个案，再多5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92000人染疫，9105人死亡。在新增个案中有11宗输入病例，当中6宗在机场检测发现，4宗在检疫酒店及1宗在社区检测中心发现。医管局表示，听日起恢复10间早前已经全面或部分停止服务的普通科门诊服务，现在23间指定诊所会维持服务，支援社区的确诊病人。另外，学校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听日会达到2000几间。卫生防护中心呼吁所有学生翻学之前要做快速抗原测试，测试阳性的学生不要翻学，以减低在校园的传播风险。继小学早前陆续恢复面授课后，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全港中学及幼稚园听日起将有序分阶段恢复面授课，恢复面授课堂的学校总数会增至2100几间。杨润雄在社交专页说，直至昨晚在12至19岁年龄组别已接种第一针疫苗占 98.1%， 第二针占 83.8%， 至于3至11岁年龄组别已接种第一针疫苗占 70.6%， 第二针占 43.6%。 他认为年幼学童在接种疫苗上仍要加把劲。杨润雄说，教育局本月会在多区举办至少7场疫苗接种日活动，推动疫苗接种服务，方便区内的学生和家人与教职员。海关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内河船走私的案件，检获估计市值大约1亿6000万元怀疑走私货物，是海关今年以来破获的最大宗海上走私案。一名69岁寄货公司女东主被捕。海关表示，走私分子以平价液晶玻璃板作掩饰，偷运高价货物，包括电子器材、名贵音响和高级乐器配件等。如果成功偷运到内地，走私集团可以逃避9000万元税款。北京市直至下午3点的过去24小时，新增50宗本土新冠病毒个案，包括41宗确诊和9宗无症状感染。自上月22日新一轮疫情以来，全市累计有400人受感染，涉及14个区，其中朝阳区占156人。朝阳区明日起一连3日再做3轮核酸检测。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分析发现引发后续感染者较多的患者有部分特点，包括在传染期内曾经参与多人聚餐、未接种疫苗，活动范围亦都较广。庞星火又说，市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要更坚决果断和快速阻断传播，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在节日期间，公园和景区等公共场所要严格执行限量预约要求，严格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是好正喎， 但我唔識填申請表呢。 想填表冇難度，預約諮詢服務。 點預約先？ 添博 RDHK CIBS Facebook 專頁，或者打2331-2334，專人服侍你。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第39-40季現正接受申請， 申請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5:3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话咁快一个新闻嘅时段之后，继续翻嚟有奔神 Monday Blues， 继续接力去讲一讲 R&B。头先讲咗节奏蓝调嘅初型啦，即系佢嘅现世到底系点样发生嘅咧？但系呢半小时咧，就会带大家去听翻一啲比较熟悉少少嘅声音，近代啲嘅。 Bye. 第一位带嚟有 Stevie Wonder， 有1981年嘅作品 That Girl， 占喺呢个 Billboard R&B Single Chart Number One 咧，足足有9个星期。咁可能有人问啊，到底当代嘅 R&B 有啲咩特色呢？咁其实好多人喺现代做 R&B 嘅音乐呢，其中一个特色会系喺个主音嘅部分上面嘅。尤其系一啲转音啦。转一转个节奏，除了头先嗰啲咁轻松咁好韧嘅咧 ，R&B 又可以咁慢噶噃。咁啊，要讲当代嘅 R&B 之后，我谂讲 Beyonce 应该冇人会反对啊。Who's the sunlight of blue and gold so beautifully? Baby, 嚟有 Beyonce 喺2003年发布嘅作品 Dangerously in Love， 而呢首歌咧亦都帮佢横扫咗好多个 Grammy 嘅奖项啦。当然啦 ，R&B 咧亦都系去到华语市场入边影响得非常深远嘅。要数华语第一人去玩 R&B 嘅，就系杜德伟啦。 真心无奈，多心都为了爱，我坐在这傻傻的发呆。我人依赖你纯纯的爱。还在爱你的人还在苦苦等，想哭哭不出来，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爱太多空隙，受伤容易，忽心忽爱才是唯一。都放在心里，我始终这样珍惜，我怎么会忘记 ？No, feel so sorry, baby, I'm so sorry. I never meant,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I'm so lonely. Do you know I need you to come back? Are you alright? 请快点回来。 有杜德伟1996年的作品《无心伤害》，很多人会问你，讲紧华语 R&B 不是应该先讲陶喆咩？